葡萄牙共和国总统马塞鲁·雷贝鲁·索乌扎8月29号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，电文表示，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之际，向金正阁下致以祝贺，并衷心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进步，实现繁荣。